什么？子涵，这个烟雾。是出口，不是学校的后山。这里究竟是哪里呢？没有来过，也没有见过。 那 原来是在做梦啊！是在梦里面吧？ 既然要做梦，就应该做好一点的梦啊！ 醒过来，醒过来，醒过来，醒过来！哎呀，哦，好痛啊！ 说话的声音， 差不多没有人去了。 什么？好不容易才来这怪物森林探险的呀！啊！ 可是，如果真的有怪物的话， 是迷信的了。 今天晚上我们一定要找个水落石出才可以。 哎，孩子们，哎，你们在这干什么？啊，跑到这来干嘛？ 爸爸， 赶快回家去，快点！ 是。只好下次再来喽。 是吉姆要他们来的，真是过分。 好奇怪的梦哦。嗯， 这什么花啊？啊，萤火虫。啊，等一下，哎，我要光线。等一下，等一下嘛。 啊，是刚才的烟雾。 我可以做梦就醒过来了，我这么一想又想睡觉了。啊， 大熊，大熊，快点起来了！我说快点起来了，怎么可以睡在这里嘛？睡相真是难看呢，学校快要迟到了，快走了啦！ 啊，不妙了！我做了好奇怪的梦耶。 什么样的梦啊？ 我一个人呢，走进一个很深很深的森林里面呢，我听到有人在说话的声音哎。 结果呢？ 有这么好笑吗？ 狗警察好像是漫画里面的故事，好笑啊！ 真是。瞧不起我。 不愧是大熊啊。 大熊好可爱哟。 我又不是喜欢做这样子的梦，真是的。哼， 梦啊，就是表现那个人的智能程度啊。 意思也就是说大熊应该是幼稚园的程度了。我昨天晚上啊在东京。 白正，我是幼稚园嘛。 大熊。 你在东京巨蛋球场做什么？ 很多观众哎，我举行了演唱会哦，结束的时候盛大的拍手声，还有欢呼声哎。 你还好是做梦哎？ 你说什么你？ 哎，不，你好厉害， 大熊，我好羡慕能做跟漫画一样的梦耶。 连季都这样子说我。 不是啦，大熊，我经常都想做这样子的梦，可是就做不了啊。 真的吗？ 嗯，有时候我会想，如果能跟动物们说话，不知道有多好。 我回来喽，妈妈，妈妈，我要去点心。妈不在家。这朵花啊，是小叮当，这里面有萤火虫 啊！你是说不是做梦，是真的吗？里面有萤火虫？ 没有做了。 你是说你真的去了会说话的动物世界吗，大熊？ 真的， 还没有使用任何的工具啊！ 对了， 大熊，你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哦，否则会被别人更看不起的，你知不知道？ 可是这朵花。 我看你是睡迷糊了，不是从后山捡回来的花吗？ 你这种花在后山有吗？不可能会有的， 怎么可以这样子啊？ 是妈妈的声音啊， 还要进一步开发，真是的。 短短的期间呐，真的完全都改变了耶！ 我在小孩子时代，在那边可以钓到香鱼呢。 哎，听说有萤火虫啊！真是的，绿色越来越少了。 哎，那这座山到底会怎么样呢？ 听说啊，把整座山推平之后，要设个高尔夫球场啊！ 怎么可以这样子呢？各里分别召开大会，发起反对运动吧。 现在大家来签名好了，要把这座山推平啊，真是不能够原谅的事情。 要赶快请大家签名。哎，要请大家签名是件大事情啊。 妈妈，欢迎回来，辛苦你了。反对运动，请加油了。有没有时间我帮忙的？ 大熊，你不必担心其他的事，你自己好好的做你的作业吧。 这件事情跟那件事情不一样才对嘛。妈妈，这朵花是从哪里拿来的？ 今天早上在你房间的前面看到的。 我房间的前面？ 妈妈，我要小便。 我一定要查出来梦里面的真面目，去查个一清二楚。是出口。 好厉害的台风啊！我想绝对不会输的，在见到昨晚的动物以前啊。哇，好大的森林啊！啊，竹蜻蜓，浪啊！闪电灯， 因为你三更半夜起来，所以我就跟在你后面。我应该向你道歉的，我不认为有漫画一样的世界，所以瞧不起你。可是没有想到，真的有这样的世界。大雄，我该怎么向你道歉呢？我对不起你，我不应该怀疑你说的话。 小叮当，这个事情不重要，快点让我下去啊！快啊！ 对不起啊，这么强的风，竹蜻蜓是没有办法的，因为我有带这种东西，给你看看啊，台风眼。把这个装在背后，这个眼睛周围的风雨啊就会停下来了，像台风眼一样的作用哦。 真的啊， 我们现在就去探险吧。 OK， 你是在这个附近碰到动物的是不是，大雄？ 是啊，这么大的风雨，他不知道在哪里 啊。森林到那边结束了，森林外面是大河，哎，因为下雨水位增高了，水流得很急，你看到没有？ 哇，好厉害的水量啊。啊，小叮当，啊，你看小叮当，那个狗，来，刚才都借我一下，快！ 伸长的手。哎，抓尾巴不太好吧，大熊？ 对不起啊。 好痛！ 对不起了。 你的家在哪里呀？ 这条河上游的城市， 我送你回去好不好？你坐在我的背上。 好， 我们走了。 好奇怪的人们哦，可以在天空飞的狐狸跟猴子。 我不是猴子，我们是人类。 我是个机器人。 看见了吗？就是那个城镇。 那是什么？哦，那吉普。吉普，你真是个坏孩子啊，竟然让所有人都替你担心，可恶！ 我只是做了个实验而已啊。 做了个实验？ 在台风里，在竹筏上加帆的话，速度可以增快多少？ 哎呦，你怎么可以做这种危险的事情呢？ 哎呀，好了好了，能够平安回来就已经算不错喽。 搜索队可以解散了，大家回家吧。 好了， 谢谢各位，谢谢各位，麻烦你们了，谢谢谢谢。 你看动物们都在说话吧，啊，对不对，小叮当？ 真的在说话耶，我没有听错。 原来是这个样子啊，狐狸跟猴子，听说你们救了我的儿子，哎，真是谢谢你们了啊，谢谢。 我不是狐狸耶，你搞错了。 哎，我的家呢就在这个附近，如果方便的话呢，到我家喝杯热茶吧，怎么样？ 好了，明天上学不是很早吗？吉普，快点去睡觉去。 我还不想睡觉，妈妈。 不行的，我们不回去的话，不行的了。 是啊， 你就住在我们家好了。 我们不能这样子的。 你们从哪里来的？ 日本呢？ 日本是什么？ 呆着了， 你真的要回去了？ 还会再来的，你放心。 一定要再来哦！我私底下告诉你，我正在进行一个很大的计划，可以让你们一起参加。 谢谢了，再见啊！再见， 再见， 再见！一定要再来哦！再见， 再见， 再见，再见！ 啊？ 哇！哇，好大的月亮了！ 真的耶！这里果然不是。 是地球，这是可以确定的事情了。 那究竟是哪里？ 连哪里都不知道，知道的是就是森林里有烟雾的地方是通到地球的进出口。你还记得那个地方吗？已经看不见了耶。没有了，不见了耶，怎么办啊大熊？ 是不是跟其他地方弄错了呢？ 你看不是有个记号吗？原来如此，是被台风给吹掉了。 啊，那怎么办呢？ 怎么办才好？ 你的出入门呢？ 因为这里是哪里都不知道，所以不能使用出入门。 你开什么玩笑吧，快点想办法了，我不要在这个地方过一生。 风是从这一边吹到那边的，所以烟雾应该是在那一边。对。 啊，你要去哪里小叮当？ 你看，果然找到了耶，是粉红色的烟雾哦，在这里。 你太好了，可是这个太小了，不能够进去吧。 是从这个地面流出来的，哎，把洞弄大一点好了。我要土地鼠。啊，水喷出来了，可以用了耶。 得救了耶。放心了，突然好想睡觉。 我也好想睡觉，好累啊。因为是彻夜的关系，所以出口好像错了。 快，学校要迟到了，快啊大熊。 慢不走啊， 上学去了。 放下，马上到我家集合，知道吗？ 今天不太好吧？ 会被妈妈骂耶。 我们不是说好今天要向解开光线谜团挑战的吗？ 可是 偷偷溜出来吧，好不好？ 可是…… 好吧， 可是 我自己一个人去算了。什么嘛，每个人都装成乖孩子。 去哪里啊？ 哦，我去那边一下。 不行呐，爸爸马上就会回来的了啊！不要出去了。 是， 在自己房里做作业啊。 哦。 麋鹿小猫的家原来在这里啊，能找到真是太好了。以后呢要小心一点哦。再见啊，我先走了。 谢谢你啊，谢谢。 好了，今天的工作就这么结束了。 警察先生，有人打架呀，请马上来。山羊先生和唐格先生在打架呀，请马上来。 好不容易送来了信，把它给吃掉了。 如果是有信的话，你应该事先告诉我呀。 任何人都看得出来，因为贴了邮票嘛。 哎，等一下，等一下。 哎，你们两位稍微平静一下，沉住气嘛。既然吃掉了，也没办法了。你还是写一封信告诉对方，叫他再寄一封信来，好不好？ 这样子也好啊。那么我马上写封信就是了。 但是以后千万不要再把信吃掉了，听到了没有？ 是是是，外企黑羊先生，有关你寄来的信的事情，我…… 哎呀，今天事情好多，赶快回去吧，休息休息。 要回家去了吗？啊，辛苦喽！ 真没意思，啊，好无聊 是吉普。吉普，你要上哪儿去啊？ 爸爸，不妙，我又被他碰到了。我怎么那么倒霉呀？真没意思。哦，那个叫大熊的奇怪孩子，希望他能来找我玩，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呀。赶快来吧，大熊。 哎，你会说话吗？我叫做大熊啊，你的名字呢？你不是叫做吉普吧？啊， 我是狗啦，因为是狗所以不会说话呀。 大熊真可爱耶。 今天也要在漫画世界里面玩吗，大熊？ 拜托下一次跟阿熊做脚力比赛好不好？ 哈，拜托我，我也不会带你们去玩的。什么？ 真的很奇怪耶。 我回来了。哦，你在看什么？哈，是昨天的相片啊，照得很好哎。 哎，你看这一张，把动物的手脚放大，和人的一模一样哎，到底怎么回事？ 真的呀？ 动物应该种类不同，指头的数目不同，同时蹄的分叉方式也不一样啊。这个谜你认为怎么样？要不要去查查？ 怎么样啊？不是为了猜拳用的吗？ 哎，那么这个脚呢？有两只脚可以走路哎，因为有这双手脚，才能和其他的动物不一样，成为进化的主要因素啊。可是昨天晚上的动物们，他们经过了和人一样的进化过程，从生物学上来说，应该就是所谓的进化嘛。可是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为什么会发生在他们的身上呢？大熊的大脑可真是进化落后哎。 过分了，根本就还没有进行协调就开始建设高尔夫球场，这真是太乱来了。好好好，我马上就来啊，你们等我啊。 小叮当，小叮当，后山要消失了呀。 啊， 在这个地方盖俱乐部吧。哎，可就这么多树怎么盖呢？ 大部分的树都要砍掉，会成为很好的球场的。 那真是让人期待啊。 什么是令人期待啊？栖息在这里的动物怎么样呢？小铃铛， 植物操纵机，把植物细胞动物化，用指令电波来操纵它们。 好了啦，等下再说明吧，快点呢。 首先从第一栋开始吧。 那么其他的怎么办呢？ 那样的话就 不准对森林动手。 什么？ 是谁啊？说什么大话？ 我是栖息在这里所有生物的代表。 啊，这树在说话。 在某个地方一定藏有什么设备。 我警告你们，乱砍森林的话，一定会遭受到森林之神的惩罚。 可是这个山我花了很多钱买了下来的，要怎么做那是我的自由啊。 你这个家伙，让你知道森林之神的厉害，你们等着瞧好了。 可是就算这样子，他们还是不会害怕。 那怎么办呢？ 应该好好想个办法哎。啊？粉红色的烟雾哎，大白天在这个地方真奇怪。 哎，我们到吉普那里去吧。啊，对了，我就叫一进。哎，等一下。我就叫一进来啊。 这个烟雾好像在什么地方看见过。 什么？动物的国家？ 不是做梦哎。 可是突然到那样的地方去。 没有关系了，走吧一进。走。在后山有一个进口。 是大熊跟一进。不知道去哪里耶。 往后山去了，我们去看看吧。 要进去里面吗，大熊？ 没有关系的，有我在，快点哦。 想什么嘛，赶快走了，快啊，小叮当。 这个烟雾好像觉得像什么哎？ 像在温泉里面。 不好像是22世纪的世界哦。 哇，好漂亮。 我告诉你啊，我还跟一个叫吉普的小狗交上朋友了耶。我会帮你介绍的。 啊？ 啊，你看那是出口啊。哟吼！ 哇！ 我们要从这座森林出去。马上就会到动物的城镇了呀。 哎，等一下，在进入城镇之前，我们先下去一下。嗯。动物游戏帽子，因为是没有人类的世界，所以请你们戴上这顶帽子。 哇，好可爱呀！ 难道没有猴子的帽子吗？怎么样啊？ 很适合你啊，阿雄。 你这也很合适啊。嘿，那小叮当你呢？啊， 我就是这个，是猫。是猫。 你不是狐狸吗？ 我是猫型机器人呢。 太好了。这的模样没有被吉安跟阿福发现。 吉安，这真的不要紧呐、 啊。那只有这个地方啊，大熊他们的后山消失了，是出口哎、啊。嗯啊，到了出口了。 你得救了耶、 这是什么？是另外一个森林呢、啊。 我觉得怪怪的，我们回去好不好？ 大熊跟姨晶都来了，一定有什么好处，不能回去了我们。 一直往前走可以吗？前面究竟会有什么东西呢？ 我也不知道啊，慢慢跟着走就是了。大熊， 大熊， 一静， 一静， 好像很清静的样子。 大家是不是都还在睡觉？ 怎么可能？又不是大熊， 而是吉普的家。有人在家吗？吉普。午安，午安，怎么大家都不在啊？午安，午安，都不在家吗？ 这什么啊？你看。 这什么？上次来的时候我记得没有这个东西啊。哇，是不是咒术啊？ 隔壁的院子也有一样的东西，而且同样没有人在家，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们是不是都是夜行性的动物呢？ 怎么可能？ 我们再看一下情形再说吧。哎呀， 大家究竟去什么地方了？ 啊，等等， 你怎么回事啊？ 好像听到什么声音呢？ 我什么都听不到啊。 那是因为一定的帽子可以有和兔子一样的能力哦。是说话的声音吗？ 不是。是机械的声音，从这里来的。没有人在， 只有机械自己在动哎。 他们到底在制造什么东西呢？ 好香的味道，好吃，好像是牛排一样哎。 这是沙拉的口味， 这是面包嘛，合成了很多种的食物，而且啊，原料是水、空气还有光线呢，很奇怪吧？ 从地底下可以听到很大的水声哦。 是排水沟吗？ 可是闻不到味道啊。 因为污水处理得非常好的关系。在这种情形，就算排出更多的废水，海洋也不会受到污染。 那是因为他们很爱惜自己的星球啊，对不对，小叮当？ 哎，你们看，那个屋顶在闪光哎，那究竟什么东西啊？ 是利用太阳能的光板吗？这么高效率的，我从来没有见过哎。 这里的科技真的非常发达，比22世纪的地球更先进哎！哇，更先进的环境设备，这怎么得了啊？ 见了那么大的月亮哎， 管它是大还是小的月亮，我已经讨厌这个森林了， 所以一开始我就不要来嘛。 大熊回来之后，我要好好修理它。嗯，你认得回去的路吗？ 没有问题了，我在树上面做了记号了。我记得应该在这个地方呢。 哎呦，到了没有啊？ 烟雾快要消失了 耶！快点想办法吧！ 是小叮当的机械地鼠哎。好吧，让他用全力。好厉害的力量啊！这是什么啊？ 是不是发出烟雾的机器啊？ 好，没关系吧？ 我怎么知道 啊？不要乱来嘛！ 是在烟雾里面。 得救了耶！ 这样我们就可以回去了。是出口哎，猎人环境的后山呢？这是什么？什么？怎么了？ 我刚刚看到光线了。 什么都看不见呢？ 总应该有吃的东西吧？ 住在像这种地狱的家伙，不是鬼就是怪物了，好可怕哦！ 一定是以前地震或者是战争，所以这个城市就被灭亡了。 这个地方怎么会有水跟食物呢？ 好了啦，我们两个不要吵架了。 究竟去哪里了？小白兔跟熊他们 应该在啊，下个长颈鹿。 对呀，昨天都在的。 我好想回家哦。你们看，那边的山岗上好像开始在发亮耶。 这边好多个阶梯在发亮， 好漂亮哦！ 我们过去那里看看。原来今天是他们这里的过年嘛，所以才会这样。 大家去哪里呢？ 都是同一个方向哎，他们好像往左边的阶梯走了。 大家要去参拜了。 大家祈祷之后就都回去了。 知道了，就好像是日本初一参拜一样。 吉普， 大熊，恭喜啊！恭喜恭喜！ 恭喜！ 虽然觉得怪怪的，可是还是恭喜你们。 我帮你介绍个朋友，这位是怡静小姐。 是哥哥家，是小白兔怡静小姐吗？ 这位是…… 我认识，他是狐狸先生， 是猫型机器人了。 我们很早就来了耶。 这得躲在什么地方呢？ 因为朱熹夜要在午夜零时以前在家里静静闭门等待。 闭门等待啊？ 难道说你们没有闭门等待吗？大熊， 我为什么要做这种事情呢？ 你们不知道啊，你们没有读过圣经啊，幼稚园没有教过吗？你们的父母也没教过你们吗？你们为什么不会呢？ 吉普，你是在考大熊啊？怎么世界上会有不知道闭门等待的人呢？ 吉普啊，你会说圣经的事情吗？啊， 不会啊，怎么不会说故事？又不是小孩子。 那不是故事，那是神的故事。 我知道，爸爸。 那你就说吧，先从建国之初开始。 从前，从前，我们的祖先住在那个月亮上面。可是统治月亮的是叫做伊姆龟的恶魔族，恶魔们欺负我们的祖先，神认为祖先很可怜，于是让他们搭乘星星的船到这个星球来。当时这个星球什么东西都没有，于是神就种了草木，让它变成可以住的星球。问题是要用什么样的方法带他们到这个地方来呢？神在除夕晚上吹了睡眠的笛子，恶魔族就全部睡着了。祖先们因为事先得到祝福，没有人睡觉。这个时候，神就把光线阶梯挂在月亮上面，把他们救出来了。真是可喜可贺。 所以，为了不要忘掉神的恩情，才会有这样的纪念仪式，对不对？ 嗯，今年我一定要实现那个计划才行。 计划？ 你是说秘密的计划吗？啊！ 我要去发现星星船，还有光线阶梯，那不是神话吗？不是真的吧？ 那是以前的人编的故事吧？ 等一等，不要告诉任何人哦。放暑假的时候，在父亲乡下房子的天花板上找到的古书，在岩镜森林深处埋有光线阶梯和星星的船。岩镜森林就是在这个星球唯一禁止任何人进去的森林 哦， 所以有这种事一点也不奇怪。所以我希望我能够去那里看看。 哦，原来是这样子，很有趣。 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感到很有趣的。 吉普，已经很晚了，快点睡觉了。 是，晚安。 可以回到原来的后山吗？ 我也不知道啊。 你这个人真是不负责任呢、哎！这，我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 好像有人跟在我们后面呢，真的好恐怖啊！怎么办啊？ 你找的那个样子，见不到一个人和什么人呢、啊？ 只是有那种感觉而已嘛。 是出口哎、啊！你先去。啊！哎呦！我这 怎么这样啊？ 我连一步都走不动了呀！ 哎呀，我们再进去一次看看嘛，既然 不管了，我决定要死在这里了。请带上我妈妈问好啊！ 哦， 你怎么这个脸孔啊？不要装着这个脸孔啊！开玩笑的吧？ 你不是说连一步都走不动了吗？ 现在不一样了啦，哎呀！ 既然他不会再追过来了，既然我们从森林里面跑出来了。 太好了！ 耶耶耶！ 好了。四年之后，现在碰上河川了啦！ 哎呦，我没力气了， 加油啊，阿福！妈呀！快点，阿福啊，我快死掉了！阿福，快点呐！ 我不行了， 阿武，阿武，加油啊！阿武，把头伸出来啊！阿武，阿福，你在哪里啊？ 你告诉我，你是不是星星啊？ 星星啊呀！ 你在说什么？你自己也是一只星星啊！ 星星在说话， 不可以接近严禁森林的。你这个笨蛋，这样不听话。怎么回事啊？这样就昏过去了？哎，真是个软弱的家伙。哎，星星，振作一点，醒一醒啊！ 什么事啊，爸爸？我在这里 啊。那这个孩子他究竟是谁啊？ 他是不是我们的亲戚啊，爸爸？ 爸爸，他是谁呀？ 怎么了？这位朋友，快点起来呀！你怎么了？ 在这个地方睡着了，真是的啊！ 爸爸，也许是狐狸哦， 也许他溺水也说不定啊。 我看很有可能啊。 青年就是这样糊涂的家伙。 振作一点呢。 送信来了哎。 啊，要回去了。 是我们要回去了。 那吉普呢？ 在那个地方。 吉普。 不妙。 什么事情不妙啊？ 喂，小狗家。什么？有两位迷路的孩子溺水了？啊，是，马上就过去啊。可能是猩猩跟狐狸吧，可是有点不太一样啊。 没问题，我马上就过去。 听到没有？是猩猩跟狐狸， 也许是。 很难得新年放个假，可是发生这事情就没办法了，非得处理。 我也要去啊！等等我，真是。 我问了他从哪里来，名字叫什么？可是他讲了一大堆听不懂的话，我也不知道。星星啊， 我不是星星了。 那这位是狐狸了。哎呦，真是头痛哎。 姐， 知心的朋友 啊，你们认识啊？ 小叮当， 姐， 我振作一点啊。 我们已经身心疲惫不堪了。 姐，阿福， 不要，妈妈，救我！妈妈，妈妈救我！不要来，不要来，不要来，不要来！妈，妈妈救我！妈妈，快来救我！ 哎，你说梦话太吵了，我根本没办法睡觉了。你究竟怕什么嘛？平常你什么都不在乎，力气又那么大，你现在怕什么？ 你说谁不在乎？ 原来你没睡着啊，真是太好了。 你说我傻力气糊涂极，你再说一次我听听看。说。 你们两个都已经恢复元气了，太好了。 原来我们是昏过去了。 你们连续睡了两天了，知不知道？ 睡两天了。 可是看起来已经这么有活力，就没有关系，可以出院了。 哎，太好了。 可是呢。千万不准再去严禁森林了，知道吗？ 绝不去了，我绝不再去那个森林了。 让你们照顾很多， 我们回去地球一趟吧。 跟心跳肌肤打个招呼才对呀、 啊。因为受了他很多的照顾。对了，你们也应该带上这个才对。 要我们做动物游戏是不是啊？ 哎呀，还真难看呢。 别忘了，这里可是动物世界哦。 又不是学校的表演会，你这这样行不行啊？ 带上星星也没有什么变化嘛。 什么？你再说一次看看。 算了啦，不要这样了，算了啦，别打了。 坐计程车有钱吗？ 不要钱的了。 为什么？ 因为是使用电磁器，所以不需要燃料费，不用钱啊。 这么说就是没有引擎的声音了。 这个国家好像无污染能源很发达的样子，所以空气啊也没有受到任何的污染。 啊，这个国家真的是由动物们建立起来的吗？ 真的没有人吗？ 好奇怪哦。 真奇怪，让人无法相信。 我现在很喜欢这个国家，这种国家是个理想的境地耶。 我正在等你们呢，这样探险队的成员就完全到齐了。 你的爸爸跟妈妈呢？ 到亲戚家，今天晚上不会回来。 你说探险队是什么啊？ 请听好我的说明，这里呢是我们住的地方，沿着这条河就有岩禁森林。依据古文书的记载，光线阶梯跟星船的地方是神殿遗迹的正南方，差不多就是在这个位置。可是呢，我发现从这条弯曲的河，这个地方却比较近。上次呢，我用竹筏沿河而去，可是失败了。哦，对了，就是大雄你救我的那一次，你还记得吗？就是那一次。可是上次的计划失败了。 如果是这个距离啊，我们利用竹蜻蜓去就没有问题了。 也借我吧。 可是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情哦，那个森林会出现鬼哦。 那我们出现了呀！ 没有 啊，没有啊， 有了，对，从窗口看我们这边。 对不起哦，出现鬼这件事是大人为了防止小孩子去岩禁森林的一种迷信。 不，在森林里面我确实看到。 哎呀，那是一种幻觉啦！ 我不要探险，我要回家了。 简直不像是平常的季安了。 他到这之后啊，变得很神经质了耶。 那么，为了使大家有一个快乐的探险， 要拿出什么东西来？ 草履虫睡袋、紧急用猪白饭、污水清净剂、无线电话、警报用烟火、携带用卡拉 OK 设备。把这些东西全部装进压缩袋子里面就可以了。出发喽！ 快一点嘛！ 走， 天，快走了啦！耶，你在干嘛？ 我不要再去那个森林了啦。 季安，要回家就必须要经过那个烟雾才能回家，难道你不知道吗？我们快走吧。这个就是竹蜻蜓。 哇！ 你先练习一下，吉普。吉普。 看家看得怎么样了？ 爸爸，你不是要住在亲戚家的？ 有些事情会有变化的吧。 对不起，是我们邀他来的。 哦，你们两位都已经出院了，真是太好了。好了，现在一块回去吧，吉普。 不要！ 擅自离家是不乖的孩子哦。 可是， 吉普，请不要说这种话，我们一起回家。午安，吉普。 罗美，你来玩呢？ 是过年呢，我们大家来玩游戏吧。 哇，好可爱啊！ 这位是我的表妹罗美。 见面，请多多指教。 不好意思，探险就延到下一次吧。 不要紧的，一点关系都没有。 爸爸，我们回家了。 好，大家也一块回去吧。 不，我们也正好要回家了。谢谢你啊。 快点呢，爸爸。 好了。 大家有空再来玩啊。 好， 知道了。 再见，再见， 我们还会再来的。 好了，我们也快点回家吧。 照这个情形下去，吉普拉的寻宝也许就不会实现了。 也许这样留下一个梦想会比较好，也说不定啊。 光线的阶梯也许是个虚构的故事哦。 这还用说吗？怎么会有星星跟星星之间的阶梯呢？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 可是我总觉得神话一定是有依据的。 哎，看见森林了。 吉普那么一说，令人觉得很不安呢。 我不要，我不要再去森林了。 吉安，你在说什么了？ 不要，我绝对不要了。 吉安，那是幻觉。其实啊，什么都没有嘛。吉安，你看是不是啊？ 我们不经过烟雾里面就没有办法回家了。 应该要想出不经过烟雾就可以回家的办法呀。你是小叮当吗？ 如果说不讲理的话，就干脆把你留在这。 随你便，我绝不离开这个地方就是了。 走吧。 能把我留下，你就你真的把我真的把我留下来了。没有情义的家伙，不把你们当朋友了啦。不够意思。 等一下，他就会觉得不安，然后就会跟上来的，所以不用担心。 你真的会跟上来吗？ 大家都以为我是胆小鬼，其实不是吗？我进行烟雾的时候，就觉得令人讨厌的感觉，有敌人强有力而且很凶猛的敌人。 吉安的脾气还真倔强哎。 还不动啊， 只好强制把他带回去了。 什么强制把吉安？谁来做这个事情呢？不可能嘛。 哎，琪琪，你怎么可以在那边偷懒呢？ 妈妈，妈妈，妈妈 来了，我们回家吧。哎，等一等。 粉红色的烟雾不知道还有没有了， 我记得应该在这个地方的呀。还有哎，嘿，粉红色的烟雾，我们就这样跳进去吧。 OK， 突然跳进去会跳到地狱里面去的。 哎呦， 其实啊，在上一次 你说什么不能够回到地球了吗？原来是这样的。这个瓦斯，我想起来了，在地球22世纪的时候也有卖这种瓦斯的耶。 这么说那就没有办法了。 这个瓦斯它叫做可以到任何地方的瓦斯，和出入门的功用是一样的。可是呢，这种瓦斯有很多的缺点，所以中途就停止出售了。 这样我就知道了，神话里的光线阶梯是不是就是说这个瓦斯的事情呢？很久很久以前，动物们经过这个烟雾迁移到这个星球来的。 那么制造这个烟雾的是 神话说是神制造的，其实很可能是优秀的科学家制造的。神把一切事情做完之后，就把瓦斯制造机埋在这个森林里头。经过几千年之后，不知道什么原因，瓦斯露出来了， 又偶然的把这个星球给 跟我的家给连接起来了。 我们把瓦斯制造机调整器动了一下，所以 和地球之间的通路断掉了耶。所以现在我们进去这个烟雾里面的话，就会到那个月亮的地方。哎， 烟雾好像比较少了耶。 不行啊，一定要想个办法才行。瓦斯发生量几乎跌到零了耶。 你们动他以前，指针究竟在什么地方啊？ 我忘记了。 那赶快想办法呀！ 不快点把调整器恢复原状的话，我们就回不了家了。时光扩大镜，三天前的指针是应该在，已经恢复原状了。我们赶快进烟雾里面吧。 可以回地球了。 在烟雾还没有消失以前，快走。 我们可以回地球吧？ 我不知道，瓦斯快要消失了，快点快点跑啊！是学校的后山。 温 姐，哎呀，好棒啊！好棒啊！ 我们要回到家了，可是不能够再见到吉普了。 可是好不容易才交上的朋友啊。 在这个宇宙有一颗了不起的星球，我们到过那里，过了很快乐的一段时间。嘿，你们心里只要这么想就可以了。 再见， 再见， 再见。哎，吉普是不是已经睡觉了呢？ 我不知道。 晚安，吉普。 大家请听我说，我确实用这个眼睛看到隔壁的星球动物们都很快乐的样子。不只是这样，还是一个资源丰富的星球呢。 什么？怎么这么神奇？我们过着痛苦的日子，我们要实行原来的计划，把那些动物们征服，使那个星球变成我们的世界，变成我们的世界。 喂，小叮当， 干什么啊？ 你看星星的花凋谢了。 花原本就是会这个样子的呀。 话是没有错了，可是我总觉得很不好啊。 你在慢吞吞什么？学校就快要迟到了，大熊。 哦，是。走啦。动物的国家好悠闲啊，真是太好了。 哎，连一点都不知道。怎么搞的嘛。 哎，妈妈，这里是大熊的读书房间。哎， 你在说什么啊，小叮当？ 啊，不，没有说什么。说是读书房间，不如说是睡午觉的房间比较恰当。大熊如果回来的话，那该回来了。大熊， 好，妈妈在我房间看书，不妙了。我有很多很多的东西，我不愿意让我妈妈看到的呀。 对呀，例如说零分考卷啊。 妈妈要看书的话，最好是在下面的房间看比较舒服嘛。 妈妈现在正在学习，在书桌前看比较起劲啊。 妈妈，妈妈，你有时候也会看比较难的书啊。 现在呢，我们已经开始保护后山绿色的运动了，得多学习才行啊。经过一番调查之后，使我很吃惊。哎，砍伐森林并不只是日本而已，每年消失的绿色面积约日本的一半呢。 哦，日本的一半呢？这么多？那究竟是谁在做这种事情呢？妈妈， 不要当作是别人的事情。比方说，这个纸楼的纸屑，还有，抽屉里一些不必要的纸张，不砍伐树木就造不出来了。难道你不知道吗，大熊？ 哦，知道了，还以后不浪费。 是啊，吃掉绿色的土地就会沙漠化。听说现在地球的三分之一已经是沙漠了，因为沙漠不能种东西，所以光是非洲一带饥饿的人就有3000万人。还有，食物也不能浪费，否则啊，将来连吃的东西都没有了。 那不会不会。 对了，能源使用过多也是个问题。 是。 比方说车子跟工厂发电燃料的石油乱用的话，空气中的二氧化碳会增加，天 气就会失常。你常常会开灯不关灯，还记得吗？ 我知道了，以后会注意的。 不只是植物而已，吃掉栖息地方的动物们，水遭到污染的鱼贝类，许多的生命都会消失掉。 我不知道啊，没有想到人类给他们这么大的麻烦呢。 地球变成破烂不堪以前，妈妈必须设法，所以非学不可，只好用功了。 麻烦的意思我懂了，可是不必在我…… 为了地球，你得忍耐午睡，知道吗，大熊？ 是啊，是。妈妈好像当了环境大臣一样哎，可是啊，我觉得好担心地球的命运哦。还有，吉普的星球真是令人好羡慕。 你说的对呀，既美丽又和平哎，是一个很好的星球哦。 怎么可能是幽灵嘛？是你的精神作用了。 不是精神作用啊，的确是吉普的幽灵出现。 吉普的幽灵啊，确实出现了吗？ 我确实听到吉普的声音了。 在什么地方？ 在我房间里头啊。听到没有？如果听到请回答，听到没有？ 吉普在另外一个星球生活，怎么可能会变成幽灵呢？你一定是搞错了。 不要笑我。 狗的幽灵，我连听都没有听说过。啊，妈妈， 快一点呐，小叮当。 怎么了，妈妈？为什么不穿鞋子？ 我觉得好像听到奇怪的声音啊。 和既然说的话一样哎。可是什么都听不见呢。 哎呀，从来没有看过书的人，因为看书才会这样子的了。 嘘， 怎么了啊？ 小声一点。 谁来回答我的话？ 是吉普的声音， 在这个里面。 为什么会在这里面呢？ 请打开。 就是这个。 这是探险工具啊。 是经过无线电话打来的。 有谁啊？ 吉普。 大熊，是你吗？ 吉普，是我。 太好了，请来救救我们。 你说救我们什么意思啊？ 现在这里不得了了。 你说不得了什么意思啊？ 这里、 吉普，听不清楚了，讲清楚啊。 吉普， 糟糕了，通讯断了。 小叮当，我们快点马上去吧。 不可能的啦，到那个星球需要到任何地方去的瓦斯才行。 那么你的意思是说就见死不救？ 你对我这么说我也没有办法。 吉普他拼命的在喊救命，你没听到吗？ 我听到了，可是我先…… 对了，我们不是有宇宙救生艇吗？ 不行了，如果有一颗那样的星球的石头的话，也许还可以办得到。 没有带回去的东西来了，你不能够想想办法吗，小叮当？星星的花啊！妈妈把这个作为压花了，用这个行不行啊，小叮当？ 有这个就行了耶，太好了。 好，那我就通知大家。 传说中的恶魔他们 攻击了吉普的星球啊！ 吉普他很危险的，你们可以陪我去吗？ 要去 啊！我要跟基安商量商量再说了。 哎呦，不快一点的话，那么阿福看到基安的时候，哎，对了，你看到基安的时候，你就请替我说一声好了哈。 说什么？ 说刚才我笑他很抱歉呢啊。好了，我们走了。 我准备好了，在等你们嘞。阿福，你慢吞吞的干什么嘛？ 既然你不是很害怕吗？你也要去啊？ 我有在呼救，你可以见死不救吗？啊，这个人， 既然， 赶快了。 哎，好。 把花插进电脑里就可以了。出发。 破星原来是个卫星哎。 那颗褐色的星球就是密姆龟星球， 绿色的星球就是吉普的星球。 是谁做那么可恶的事啊？ 你怎么可以做这种事情呢？ 太过分了！ 吉普的家平安无事。 吉普， 吉普， 这里好像没有人呢啊！我们现在分头找找看去。 可是大家要小心一点哦，虽然敌人的身份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可是我相信他们一定在这附近，绝对不会错。大家都要带着探险设备哦。 有。 各位，你们还要记住一件事情，那就是我们互相之间要随时保持联络哦。下去吧。 没有人吧？ 大熊，刚刚听到枪声，你不要紧吧？ 你瞧听到，刚刚好像是密姆龟的男人枪击。 你没事吗？ 等一下，不要紧，好像走开了。 太好了。现在我发现了东西，大家快点过来。 你说过来要去哪里啊？ 我会诱导你们的，有无线电话诱导你们。 了解。一进。 大熊。 这边这边，快点。 有没有找到线索？ 怎么样啊？ 这个东西掉在这里，是探险设备里面的猪排饭呢，是吉普曾经吃过的。 吃了之后又往哪里去了呢？ 这我就不知道了。 借我看一看啊。这边呢？ 好厉害！ 那是因为阿福带了动物帽，所以他的鼻子啊就跟动物一样好了。 这边这边。就是这里耶，可能从这里潜进地下的样子。 他可能躲在排水沟里面哦。 不好，因为有水流，味道到这里就断掉了。 什么？ 来了这个地方怎么可以这样子嘛？ 难道有哭的声音吗？ 是吉普， 我们走吧。 好，交给我办就可以了。 这是猩猩的怪力呀！ 哇，他的力气好大哦！ 有人找到了，我，就在这里。 吉普， 吉普，你不要紧吗？吉普，吉普，吉普， 我就知道你们会来找我的。 振作点 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啊，吉普？ 我也不知道。突然间有像飞机的东西从天空掉下炸弹，我们好不容易才逃出来的。 那你没有逃吗？ 我当然逃了，可是我跟罗美失散了，我不知道他在哪里。 你一个人回来找啊，是不是这样子？ 这样实在是太危险了，你不该这么做。 好大的胆子，我喜欢你这样子。 也许被他们给抓走了。 相信大海平安，放心了。 我们过去看看。 好。 等一下，这密姆龟。 是秘鲁龟的飞碟。 动物们，这次就做侦查工作而已，下次来的时候就不再考虑了。但是如果在猛烈攻击之前投降的话，就可以好好对待你们。我要顺便告诉你们，我们抓了一只可爱的小狗作为人质啊。 罗美，罗美， 哎，追赶没有用的。 罗美，可是罗美被他们抓走了。 追不上了，不要去了。 罗美怎么办呢？他，我们赶快想个办法吧。 对啊，我们利用救生小艇来追嘛。 了不起， 赶快啊！ 啊，那个是，哎，等一下，哎，等一下，哎呦，好痛哦！哎，等一等啊，各位，那个是，等等我。 赶快！ 小铃铛，赶快啊！ 这个小艇是， 出发喽！ 这个小艇怎么了哈？ 我飞出去也是。 飞出去也是， 因为输入动物火星的城市，所以会回到原来的地方啊。哇！羊啊！哇！大熊，你不要紧吧？你没事吗？ 勉强我还活着。 是严禁森林。 这个地方我记得哎。 怎么回事啊？ 我在这里的时候，那个…… 喂，琪琪， 你干嘛？他又来了。 琪琪，我不是说过吗？你会被秘鲁龟发现的。哎，不要跑啊，琪琪！ 我不是，我是吉安布的星星。哎呦喂，我不是星星，我在这个地方。嗯。 哎，跟吉安一模一样哎！ 又弄错了， 这什么嘛，真是。 这么说的话，城市里面的人都躲在森林里喽？ 没错，请等一下啊。 他也是新伙伴吗？ 欢迎过来这里啊！我带你们去躲藏的地方。哎，吉普，你爸爸在找你啊！熊、猴子还有狐狸们都很平安的。 我是猫，不要一直叫我狐狸狐狸的好不好？我不喜欢狐狸嘛，不要叫我。 狐狸有什么不好的？ 我不是这个意思了，我。 那什么意思啊？ 大家呢都在这里搭帐篷，我看你们就住在这里吧。 是啊。哎， 吉普， 罗美，他被秘鲁龟带走了。 不要紧的，神一定会保护他的，放心。 好吧，我们就在这个地方露营，大家住下来吧。哎， 能然后我吃饭了。哎， 秘鲁龟究竟有几个人呢？ 不知道啊。 那我们能不能够到秘鲁龟的星球去看一看呢？ 不可能的，我们的小艇已经沉在河川里面了，你忘了吗？ 那我们的武器呢？ 每一次都一样，休克枪，还有空气炮啊。 没有更好一点的了吗？ 姐姐，无论如何，我要到秘鲁龟星球去救罗美。 怎么能够去呢？又没有宇宙船，怎么去嘛？ 有啊， 啊， 不是有传说中的光线阶梯吗？我相信新传人一定埋在什么地方的，一定有。 你说的对耶，还是有希望的。 那我们马上开始挖。 可是，地鼠的能源都快要用完了，如果不能一次挖到的话，现在我们又没有确实的目标去挖呀。 哎，对了，把特别留下的那个东西拿出来吧。 这个，不对，这个。 哎，有了，幸运月亮，这是用幸运草的叶片做原料制造出来的。把这个吃下去，3个小时之内啊，就会有好运到哦，这样就可以了。 吃了任何都可以。 过去运气不好的人服下这个的话，就会很有效的。 这么说的话，我我真的有用吗？ 只有3个小时的效力，所以快点赶路吧。只有你一个人可以依靠而已。 一次就要找出来才行啊！ 加油啊，大熊！ 累死活都看在你的身上，老大熊。 我觉得好像这个地方哎。 哎，不会错吧？ 如果错就是你的责任喽，大熊。 怎么这样子说嘛？ 现在也只好相信大熊的运气了。好了，把力量全开，因为很危险，大家快让开！去吧。 我真的挖到了耶！ 好像不是真的。 那个的确是新船呢。 两个人的座位。 哎，你成功了！ 确定大熊不会有问题吧？ 有效的时间是3个小时，还剩下2小时45分钟呢。 是雨水的味道，没有错，这里确实是地狱星，药物还有效，赶快吧。首先呢，要找出密母龟住的地方，找出罗美，然后带她回去。真的能够顺利吗？哎呦，想不到，有光线。是密母龟的住家，哎，我的运气可真好啊！ 谁啊？啊，进去吧。 原来密母龟跟地球人一样是人类哦。对了，因为住在被污染的地方，所以呢，才需要穿那种防护服才行。 哎，你在干什么？站在这个地方会挨队长的骂的。 是。 能当武器的东西一个都不要留，要全都找出来。 虽然说很多话，我们的祖先还是很了不起的。这些东西全部由自己的力量制造出来的。怎么了？ 不，没有。 可是因为科学太发达，过于骄傲，所以世界变成破破烂烂，这一点就不太好了。赶快坐啊！ 什么？间谍混进来了？快把入口守好，请大家排队。 前人排队。 啊，怎么办呢？ 哎呀，真是麻烦呢。 我们这里好像有间谍混进来，要一个一个拿掉面具，知道吗？拿掉面具。 是。 好，下一个。好，下一个。下一个， 下一个。 好。 是不是药物的有效时间已经过了？ 好。下一个。好。 小叮当怎么办呢？ 是吉普上次说的遗迹，哎， 千年前最初移民祭拜神的遗迹，传说中是这么说的。 这个地方好厉害耶！ 这个地方没那么容易就被攻下来的。 镇长，他们是救我儿子，很有勇气的狐狸。他是只猫啊。 我是镇长于丹，真糟糕啊！我们完全不知道战斗方法，所以想请狐狸先生，对不起，是猫先生帮帮忙啊。 密母龟可能明天早上就会攻过来了，所以在这个之前，我们要尽量设法想办法制造武器抵御他们的攻击才行。 啊，又是修个香跟空气炮。 虽然是靠不太住，可是只要增加数量，大家合作的话，一定还是有办法的。无论如何，在他们降落之前，一定要打倒他们。 我们会尽力的，这一切就万事拜托你们了。 狐狸啊，不，猫先生，一切拜托。 哎呦，狐狸也没关系了，随便你叫。我们现在马上进行休克枪，还有空气炮的大量生产，这样才来得及。 大熊，他真的不要紧吗？ 对哈。只剩下一个小时了。 你慢吞吞的干嘛？快把面具拿掉，跑也跑不掉了。这个家伙果然是联邦警察间谍。我说的没错，果然是个间谍。 警察间谍？ 在那边的两个人。 是。 把这个家伙关到牢里面去。 是。 快点走，快点，快点，和狗在一起。把你跟狗关在一起。 罗美， 你是谁啊？ 罗美，快！ 你是谁啊？ 原来是 熊先生。 快快出去啊！ 快逃啊！快走，离开这里。 趁现在快走。没有时间了，时间一到就会没有救了，快点。 没救了。 快，我等下再给你说明，快点上来了。不管他了，就按这个吧。 是几何命令，快点到广场吧。 是。 等待好久的时机已经来临了，明天太阳一出来，各位多年来的辛苦就会得到结果。我们人类再次向宇宙发展的时期已经来了。回顾一千年前，笨蛋的祖先们破坏了自然，把水、空气、大地都污染了，最后因为核子战争把这个星球弄得乱七八糟，之后人类就钻进地下，活得非常的凄惨。可是就在这附近，有一颗宝藏的星球。 有一位科学家让动物们移往宝藏星球，并且让他们进化，形成了属于他们自己的社会。就是那颗星球，大家去吧，把它占领，千年的生活由我们自己争回来。 请问还要过多久就会失效呢，熊先生？ 不知道啊。 哎呦，只剩下一分钟了，大熊到底在干什么慢吞吞的嘛？ 啊，月亮快要消失了耶！ 小叮当啊，没有办法了吗？ 只剩40秒钟了。 嗯，月亮消失了。回来了，你们看， 真的耶！ 大熊。 果然是人类， 吉普说的神话都是真实的事情，不是骗人的。 人类太自私了吧。 哎，既然那你就不是人类了吗？ 哎呦，是我差点忘记了。哎， 他们明天可能会来这里，所以无论如何我们都一定要守护这一颗星球。为了应付明天，今天大家好好的休息一下吧。 大熊， 等一下， 没关系了，你不用带那个东西了。一开始我就已经知道你是异星人了，所以你不用再假装了。 那为什么？ 我想跟你交朋友啊，大熊，你为什么想保护我们的星球呢？可以告诉我吗？ 那是因为啊，你这么美丽。好像是梦里面的星球一样，应该保护。 那你们的星球呢，大熊？ 当然跟这个星球是相同的美丽啊。可是现在，不，今后我们会好好的维护它的，让它继续成为一个很美丽的星球。 我可以去吗？ 可以啊。 那我们约定好了，晚安。 晚安。啊，吉普，明天我们都加油吧。 好。 全员就位。 小东风天空来了， 在降落城镇之前把他们引诱到这里来。怡静，拜托你准备的警报烟火准备好了没有？ OK， 差不多是城镇的中心了，我们准备降落吧。 发射。 等一下，可恶的家伙竟敢向我们挑战，立刻开往森林。 他们就要来了，各位，我们要一起放空气炮哦。 J 交给我办好了。 好，班长。 成功！成功！ 什么开始他们有武器了？ 感觉打在身上啊， 对防护衣服没有用，哎，怎么办？啊！ 你打不过他们了。 不行。啊！ 哎 嗷嗷！ 哎呦！哎呦！哎 呦！好了，现在让重战车出动了。 啊！重战车出动。嗯。 好强的威力！ 我也要去。 上喽！ 现在战况究竟怎么样？ 好！ 怎么回事啊？ 我劝你们赶快离开这个星球吧。 原来是这样，是狐狸在作怪。我知道了，我们撤退，撤退。 哎，成功了，成功了！ 你这个懦弱的家伙，哎， 什么？眼巴巴的，竟然被狐狸给击退了！ 总不能把同志也烤熟吧？把森林烧掉！ 糟糕了，他们要烧掉森林，哎！啊！逃也没用了。雨云制造机， 哦，我起来， 起来，起 来， 我的天哪，不行了，吉安，快点。快逃啊，你在干什么，快走了。 小弟大的情形有点不太对劲呢。 弗罗斯，没有希望了，乖乖的投降吧。 他们是我们这边的人吗？ 果然是阿雄啊，是我， 间谍先生，嗨， 间谍， 原来你平安无事啊， 什么意思啊？ 让你们今夏非常的抱歉，我们只是到这儿来抓他们而已。 哦，他们？ 布罗兹一伙人啊，是秘密的帮派。 抱歉，去拿掉我的面具吧。 好。 这里的空气可真好啊， 快走吧。 请你不要认为人类全部都是坏人，我们决心不再犯错了。以这次做教训，我们决定从头开始。经过千年努力之后，现在已经有一点眉目了，可是还有一部分笨蛋坏家伙认为这宇宙是为了人类而存在的，所以让你们遭到麻烦，非常抱歉。我们的星球也要建设成能跟动物们一起住的星球。 太好了，那么就请你们多加油吧。 谢谢你们。 妈妈，妈妈。 们呢？ 吉普，你没有向他们说再见吗？ 他们回去了，怎么这样？我去看一看。 吉普，早啊！ 走、哎。 你在干什么呀？ 大熊，这样不行了，大熊。 我们要怎么样回去地球呢？ 我正在想办法，别急嘛。 因为里边很痛苦，所以偷偷的溜出来，没有告诉吉普。 没有办法吗？嗯。哎呦，他又来了，嘿。 是你们呐，把这种东西丢到河里的是不是啊？河船会弄脏的。 太好了， 没变坏掉哎。好了，现在向地球出发吧。好，出发喽！ 是吉普的声音。再见，大熊！再见， 再见， 再见喽！ 请保重，要再来哦！ 再见，吉普，我们一定会再来的。 再见。 この世に生まれた。本地发生效果了，建设高尔夫球场的计划终止了。 哇哦，妈妈好伟大！ 大熊、小铃铛，你们跑到哪里去了？赶快到院子去除草。 啊，这样做不是破坏自然了吗？ 这个跟那个是不一样的。 哦，太狡猾了。 好吧，我们去做就是了。 だから弱いあなたは人間らしい。 そっと歌ってくれないか。夜空の星を一つ一つに綺麗な名前をつけたのは人間だから。